京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十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年轻是什么？是牢牢把握的时代连接，是努力追寻的自我认同。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携手国美手机五四青年节特别呈现国美 U7 mini 互动体验，全面屏加双面玻璃设计，三重生物识别，智慧系统知我更懂我。关注微信公众号公爱青年计划，更有超级优惠团购，限时奉上，掌握互联大先机，享受生活小确幸。北京青年广播与国美 U7 mini 一同倡导青年新主张。今天接过新时代的火炬，我们是新青年。这火炬从1919年的呐喊中走来，穿过战争的硝烟，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这火炬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是我们这一周最后一期的直播了，但是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又特别适合在假日之前啊，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就是我们工作了一周之后，来梳理一下自己的心情，梳理一下自己的情绪。我们也因为这期节目请到了我们认为聊这个话题最适合的一位嘉宾，也是各位的老朋友，来自共青团中央青年之声就业服务联盟的专家陈玉。陈老师您好。 你好。 就陈玉老师每次来，你知道他每次我一见到他，我的第一反应是整理一下自己的仪容仪表，我老怕自己做的不够周到，因为陈玉老师除了是这个就业服务指导的专家，他还有一个另外的身份，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就是职业形象的打造。就是每一次一见陈玉老师，我总觉得自己做的不够的好，但是呢今天他也对我表示出了他的认可，说这个裙子挺肥的，实在找不出来什么可以说的点了。今天呢跟陈玉老师呢要聊一个，其实是我觉得不光是在职场当中，其实在我们人生的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件事情都很重要，只是原来我们可能没听过这个词儿，现在可能觉得现在的人怎么这么矫情啊，然后你怎么这么文艺啊，居然还有这么一个词儿。但是这个词语呢现在已经被很多的职场或者说是心理学范畴广泛的应用。如果说你之前没有听过这个词没关系，在今天呢你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这个词，就是哪怕在节目当中自己的情绪没有得到特别大的受益，你也可以出去跟别人聊。我知道了，除了情商智商，还有一个东西叫逆商。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逆商的事情，就是逆商它是我们职场当中成功的标配。如果你想在职场当中占得一席之地，如果你想在职场当中有所收获， 有所收益的话，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一种品行的标配。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可以跟我们继续的互动，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都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吗？如果你遇到过这样的经历，不管这件事情有多大或者有多小，如果你愿意来告诉我们你当时是怎么撑过来的，也特别愿意听到各位的心声。突然觉得我们这节目有点夜话节目的味道了， 而且放在放假的前一天。 没错，大家好，我是吴周彤，有点这个意思了啊。陈玉老师，我觉得咱们节目一开始不妨先告诉大家这个概念怎么来界定情商、智商、逆商。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逆商，您是怎么判断？ 其实呢，我在拿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第一次看到这个 逆商啊 啊！突然间发现职场上摔跟头的人突然有了名了，就是以前摔跟头特别的难受，或者特别的丢人，现在突然间发现 名正言顺的摔了， 名正言顺啊！而且呢，就爬得起来，爬不得起来没关系，无非就是这个所谓的逆商高与低，而且呢，它是可提升的啊，并不是说摔一跟头你趴在这儿没起来。就完蛋了， 反而您觉得这是一个给人带来希望的这么一个词。 对，这个词儿本身就很有意思， 好像和我们原来说的窘境啊，还有什么这个困境啊，各种词还不一样，它就有了一个转机的一个可能。 它应该是把人能够引导到我已经在这个逆境当中了，这个我就是掉坑里了，我就是正在爬，我可能没爬上来，或者说我也许爬不上来这个坑，它是一种认可，就是对你的不顺利的这种现状的一种认可，一种呈现，一种告知， 所以您也觉得这个词儿挺有意思， 很好玩啊。 作为心理学方面的这个业内的资深的人士，你也觉得这个词可以广泛的应用在心理学上了。 我不是心理学的，我是玩票的，跨界的，我是砸场子的。 但是能把界玩成让别人觉得很专业，我觉得这是不是一般人的功夫啊。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提到这么一个概念？这个逆商呢，其实是美国的一位职业培训师，名字叫保罗斯托茨，他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具体概念是怎么说的呢？说是人们面对逆境时候的反应方式，就是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这个能力。其实这个逆商在国外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对， 但是在我们国内呢目前还没有得到推广，所以我们觉得这期节目也带着一点使命感了，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青年朋友也好，中年朋友，甚至是老年朋友，能在我们这期节目当中有所获益。那刚才您说了给大家一个逆商的界定，这个也是我之前没有听到的一个理念，就是逆商它其实给了人一种希望，就是它是可以提高的，所以是有转机的这种可能的， 绝对有啊，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要再问一下陈玉老师，情商、智商和逆商，让您来给分一个级别，就是对于我们职场也好，生活也好，从依次重到轻，您会怎么排序？ 如果对年轻人这个群体来讲，那我的排序应该是，这个智商、情商和逆商。 哦，智商是很重要。 入门 啊，入门 啊，就是你最起码要有最基本的一些客观的，或者说理性的来处置问题的 能力， 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他这些东西是可习得的。那第二个是情商，就一开始的时候还是笨笨的吧。不要过多的去使用所谓的情商的东西。还是要默默的把自己的能力培养起来。这个呢是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第三个呢就是能不碰到就不碰到。就是这个逆商。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青年朋友您会给这样的一个等类的分级。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就是逆商，我们其实是你很难遇到这样的困境。 对， 在青年阶段如果遇到了，那他可以拿出来去帮助我们做一些事情。 对， 那如果是中年呢，比如像我这样的年龄，您会怎 么，你我这样的 怎么样来排序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应该是情商、逆商和智商。 情商 摆在第一位了。 对，嗯，对，因为这个时候你最基本的一些职场的规则呀、环境啊，你都熟悉了。嗯、熟悉了之后的话，往往会碰到很多事情，碰到很多事情，它到不了逆商那个层面、嗯，就是它其实不是坑。 对， 你只要控制住情绪， 嗯， 然后能够客观的去认识，把它成为你的一个职场技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商蛮重要的，嗯、而且呢，很多的机会是靠你的情商获得的。 嗯， 并不是说简单的谄媚或者怎么样，其实你要给大家看到一个稳定的优秀的你。 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逆商，这种逆商呢在中年阶段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宝贵、嗯、或者说年轻人，当然这个中年我们是比较往后了，45岁以后了、嗯、其实呢入职5年以后差不多就开始尝试着可以找一些这个逆商。 嗯 啊，就是说可以正视一些逆商、 嗯、 逆商呢我认为它是一个弯道超车的捷径。 嗯、 啊，它迫使你在短期内能够迅速的能够抓住机会， 嗯 啊，而且呢能够验证自己的能力， 嗯， 然后最后一个是智商， 嗯， 这个智商呢那就是一个持续的后台的支撑式的学习了。 嗯嗯，哎呦，我觉得就刚才听您说不管是青年阶段还是就是中年阶段的这个排序，这么一梳理我觉得是那么回事儿，就是尤其是因为中年我们是特别有感触，就是在这个阶段如果你还不会接人待物，还不够圆滑，当然这个圆滑不是一个贬义词、嗯、就是你要让周围的人和环境彼此都舒服， 对， 适应，这个就是一种圆滑的态度。 是， 但是它不世故，它就是一种圆滑、嗯、那另外呢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才可以去更好的面对和处理自己的逆境。 是， 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对一个中年人的判断，这个人成不成熟其实就是看你的情商够不够高。 对， 这点很重要。那您觉得老年排序又是这个顺序吗？ 老年排序的话在现在的中国来讲，嗯，我觉得就应该恢复到年轻的状态、 嗯、 智商， 嗯， 情商加逆商， 嗯 啊，因为智商呢是有很多新东西要学习， 嗯 啊，所以呢你要学习很多的最基本的技能， 嗯 啊，包括微信的正确打开方式， 嗯 啊，包括游戏，就是你不要去脱离这样的一个智能化的世界、 嗯、 或者叫互联网的世界， 嗯， 这样的话你才不会被边缘化。 嗯， 那这个跟年轻人出入职场的学习一些技能是一样的、 嗯、 啊。那第二个呢是你的这个情商、 嗯、 这个情商呢就是不能像年轻人一样去任性。 嗯， 小孩可以任性，年轻人可以任性，老年人现在更可以任性嘛，对吧？但这个任性你要控制住。 嗯 啊，那最后就是逆商、嗯、所谓的逆商，如果老年人能够称得上逆商、 嗯、 这应该是一些比较大的事情呢， 嗯 啊，这些比较大的事情可能事关人生了。 那对、啊，您知道吗？就是陈宇老师，在前两个阶段您的这个排序我是非常认同的，但是最后对于老年这个排序，我个人多多少少有一些这个不同的意见啊、嗯。您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就是在想，因为我长期跟父母在一起生活， 嗯 会经常把他们接到北京来住在我身边，跟他们一起生活。去了解他们，我特别愿意跟他们聊天，我会发现老年人其实特别需要那种认同感， 嗯， 就是你时刻要让他觉得他还有价值， 嗯， 他不喜欢这个时候更多的被像孩子一样被你照顾，而是你遇到大事小情你记得回来跟他商量， 嗯， 就你可以完全就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但是你得虚心接受让他知道哦，老爸老妈还是很重要对他，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给他们有一个排序，就是逆商情商大家智商，因为我觉得人到老年这个阶段就是他其实特别脆弱， 嗯， 就很多环境在我们看来是靠情商可以战胜的，可以解决的，但是在他们看来可能就是一种困境了。 是的， 就是他的心智，你知道我父亲，我从小到大，从我记事开始一直到我上大学还有工作的前5年，我没有看过他掉过一滴泪，我就一直在说，我说这我爸怎铁石心肠，你知道吗？就是很多的人生大的变故我觉得应该是潸然泪下，但是他从来没有，直到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看一部电视剧他都能看得动容，然后你给他聊讲一个什么样我听到的一个故事，或者我看了一本书给他做一个梳理给他讲，他都可能会哭鼻子， 嗯， 很动情，我就觉得啊，他真的老了。你知道他那个情感是特别需要有一些更脆弱支撑的共鸣，所以我就在想，我的父亲是这样，我相信身边很多的老年人也是这样，我就在想可能对他们来说这种逆商是首要的，就是他可能把什么样的事情都会看得比较重，就是解决困境的一种方式会比我们来的更困难一些。 嗯，我觉得这个我还是不同意，因为呢， 我就喜欢这样的嘉宾，所以您是要继续反驳是吗？那我就把话筒关了，听众朋友，对不起了，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的格局小，请我细心来听您， 不是，咱们就是一个交流。其实我在听您刚才在叙述的时候的话，很明显的传达出一个信息，就是您已经站到老人的这个位置上，能够用同理心来叙述这段话了。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呢就过于夸大他所谓的逆境了。那如果说作为一个比方说咱们这个年龄啊，这个大事儿，这个遇到的这个大不大小不小的啊，但是都能扛得住的，不扛也得扛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看待老人的这些事情，的的确确在我们眼里是沙子，在他们眼里是山，但是呢其实这种心态他们自己不知道吗？其实不就是自己把自己归置到老小孩的那个就自己宠自己一把嘛。但如果说你再给他恢复到常态化的这种标准的话，不需要关心则乱。那么这个时候他自己的力量会出来。所以呢我还是不赞同关于这个逆商的这个标准， 就是我们的情绪过多的去主导了他们的情绪，其实他们原本没有那么脆弱， 没有 他比我们要强大的多， 他只是在任性撒娇而已， 就人家已经洗尽铅华了，你就是一小儿科，你在我面前你给我这样的人文关怀，我不需要，对吧？ 对， 就是爸你认同吗？爸各位网友， 说是我不是故意的 各位网友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这个做一个互动啊，就是您觉得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排序你是不是认可？你知道我有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忙，特别忙，我爸爸是个特别幽默的人，就是平常呢我比如到两三点钟还没有回去，他会给我打电话或者发视频，上来第一句话就是什么部位啊，还有多久到家，就老常问的两个问题。结果突然有一天我四点多还没回去，他给我打电话，上来就说了一句话，回来的时候买一把锹，买一把锄头。我说怎么了爸，你要去园子里去种树还是种花？哎，你回来就把我埋了吧。 哎呀，这叫撒的有点 狠。对呀、我说你看你这老人，你真是老头这么不懂事，我说我忙呢不是。他就对你过分的这种依赖，有时候依赖就成了彼此的一种依赖。现在突然如果让他就是甩掉这种所谓的逆商，然后甩掉所谓的情商，就完全回归他的那个智商，我其实有的时候还是蛮适应的。我会愿意把他当成孩子来看待。 是啊， 所以 不错呀， 这就是您说的可能我过多的用自己的一种心态去揣度老人了， 是 也未必好，就是给彼此依赖性太强了。 对，还是要让他有自己的这个力量。 对 啊，就好， 感谢陈宇老师的疏导啊，我今天觉得自己还挺脆弱的。 谢谢你没关话筒。 那好，刚才我们聊到了关于逆商的一个就是人生阶段的排序，接下来我特别想问一下陈宇老师，我们把逆商其实就是看成是人生的低谷或者是困境当中的你自己的一种能力。那您自己在现在回想起来有没有把这个逆商用到特别好的那么一个阶段？ 太多了， 太多了。 而且呢我现在已经有点那个刚习得武功，完了之后这个打遍周围没什么对手，满世界拎着刀想找对手的感觉， 孤孤求败是吧？逆商来得更猛，逆境来得更猛烈，想考验自己的逆商。 其实有点就是蛮喜欢这种感觉的， 就是那种挑战，未知的挑战。 对对，就是未知的挑战，你不知道你能不能行，你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不知道你能不能爬得出来，所有的一切你都不知道，你只知道就是你现在憋着劲儿往前走，就还有希望，然后你要放弃了，就此画上句号，也就这样了。 所以现在想起来，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比较刻骨铭心的？ 这个， 但是前提是您愿意跟我们分享的话 啊。其实我 都挺喜欢的。因为在我来讲的话，所有爬过来的坑，早晨起来我发朋友圈的时候还说，其实我是把它当做军功章。因为那是我爬上来的。没爬的肯定不说，没爬上来的肯定不说。所以这个爬的坑真的很多。而且呢，这些坑呢，各式各样的。后来我发现呢，我为什么痴迷这个掉坑里呢？因为我发现绝大多时候，多数的时候呢，这个坑里是有宝的。所以的话，我是带着宝贝出来。因此就特别喜欢。 对，所以这个是您就是摆脱这种逆境之后，走出人生低谷之后一种感怀。但是当时身处那个人生低谷的时候，您会这么想得开、看得开吗？ 其实我有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坑，一大坑一小坑。一个是突发性的坑，一个是比较持久的一个坑。那是的确是考验你的这个综合能力和耐力。先说小坑。 好啊。都是大坑也可以。 有一次呢，有一年我去参加一个会议，一个蛮重要的会议，市里的一个会。然后我们有两天的这个培训。就是头一天是两天的这个内容，头一天是听专家讲课，然后第二天要做小组讨论总结，然后呢还要有发言。去到现场的时候，所有的环节都安排好了，发言人也安排好了，所有的就是你自己的任务都安排好了。我的任务当时就是听。然后我就舒舒服服的听。非常 happy 的听。第二天早晨起来呢，我也是慢慢悠悠的去吃饭。8:30要到会场开那个小组会的时候呢，我是8:29进去的。特别舒服，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事儿。可是等一进去一看呢，不对劲呢。这个发现位置就剩中间那个最重要的主位了。然后当我坐下的时候，立刻告诉我说，今天的这个小组发言人是你。但是头一天已经安排好了，早就安排好了。我当时就傻掉了。这个因为在场的话，所有的人，这个绝大多数的人年龄都比我大。然后呢都是德高望重。人家说的事儿都很专业。然后呢我能听懂就不错了。然后我还要把人家的话汇总起来，然后把小组讨论的结果汇总起来，结合头一天的这种这个专家的讲解，然后还要在大会上这个去发言，然后上主席台，然后当时就有点懵。我说不是这么安排的吧。然后呢所有人都那样看着你，然后说你行，你行的。然后我觉得，我说我真的没有做过，而且的话头一天已经安排好了，我说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行，他们就说你行你行。我后来一看呢，真的是每一分钟你都在耽误。我说行，我就试试吧。那当时呢就开始讨论的时候，29个人加我狂记，一共这个2页纸 A4 的，我是正反面记的非常的这个详细，然后呢又把它全部的捋顺了。我还迟到了这个5分钟。在上主席台，基本上我进去的时候人家已经开始汇报了。前3个组人提前都已经准备好了。好吗？然后就到我这个，而且的话我又是个女的。又年轻，然后当时就是一团糟， 就自己觉得底气不足， 就是发懵。一直是懵着 的，就不像来我们青年广播来见我的时候气场那么强，我是女王。 是这样吗？ 没错，就是 我注意。 没有，您每次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可怂了，我看我哪儿都不合适。所以那个时候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情准备充分的时候，和你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那个气场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你是心虚的， 就非常的虚。每一步都是踩在云里的感觉。不知道那实地儿在哪。但当时呢，这个我就迷迷瞪瞪的，只是集中精力。我就是尽量忘掉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然后把事儿干好。所以呢当时在现场呢，我就这个把我们29个人的发言把它分类，然后做了一个总结，加了一个开头，加了一个结尾，做完汇报。做完汇报之后呢，结果就是完全就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小组讨论的这个结果被市领导的这个引用率是极高的。就是我们现场的案例引用率极高。因为我在陈述的时候是把观点和名字一起报出来。我觉得对小组成员的一个 尊重。 一个尊重。这样的话也让小组的人每个人都觉得非常的棒。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个记录。而这个技能呢，是当年我在学校的时候跟我的书记学的。因为我这么多年开会的话，我 说句实在话啊，在这儿说可能有点不太恰当，挺讨厌开会的。但是只要我们那个书记在场，我就特喜欢开会，因为我发现他总会把这个会议的精华总结得特别到位，而且你能带着这个东西走。所以呢，我就当时临时我说我就不行，用他那个办法，然后就把这个用这种办法把它实施完了，效果非常好。也就是说，一个小时的时间吧，掉坑里然后爬上来。 就前前后后经历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一个小时的话是对你的一个能力的验证， 对你一个心态的验证。其实那个时候的话，我完全可以把它，我事后回忆，我完全可以把它调整到一个状态当中。你们真不地道，哎，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哪怕半个小时，哪怕你头一天告诉我，然后也不至于让我这样。我如果调整到那个情绪当中，那肯定是咋 完成不了。 对就是心有积怨的时候，这个你是抵触的。 对，你的情绪在作怪的时候，你就肯定不会把这个精力放在事情上， 没错， 也不会显现出你的能力。所以那件事情给我的这个，我事后反思受益良多。 对 啊，我很感谢那次的坑。 对，它其实是一种对您的考验，就是一种应激的一种考验。 应激的考验， 我知道应激的时候，就是人的那个潜力是可以瞬间比你平常的那种能力要扩大3到5倍的。 是， 就是你可能原来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方面的技能，但是那一刻它激发出来，因为你没有退路。 对， 你已经被你周围的环境切断你的退路呢，你就只能往前走。 对， 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就像您刚才说的，必须要去平和的面对这个事情。 对， 如果你说凭什么呀，这怎么没跟我说，这谁安排的事儿？你要如果一直有这样的情绪，就不可能把这件事情完成。 对， 更何况是完成的如此的漂亮。 对对对，这件事情一直以来其实挺鼓舞我的。就是因为我从这个坑里爬上来，我觉得靠两个东西能够这个未来我是可用的，它是一个通用的。一个呢就是遇到任何的事情，其实控制好情绪啊，不喜不悲，集中精力看事情。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平常的话啥活你都得干，啥东西你都得学， 没错， 指不定哪一天都用得上。 对，就是我原来是觉得有一个人或者你做一个领域，你把这个事情做专，这个很重要。但是后来我发现随着社会的这个变迁，时代的更迭，信息的这种高速的膨胀爆发，你真的是需要博学一些。就是我多多少少我要涉猎一些，你才会发现你是一个可用之才。不然有的时候你真的很局促。你比如我经常在想，可能我做主持人这个事儿，我从一开始步入社会就做这个事儿，是相对比较专业， 对， 还没到那个德高望重那个阶段啊，就是前有狼后有虎的，你知道吗？我每天都过得很局促，惴惴不安。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在原来是有这种很气定神闲的，我把这一件事儿做专就可以了。但是我是从去年开始有了一种比较深的危机感，你就发现比如做主持人，你把这个事儿做专的前提是你要博学，你要广博的去涉猎各种各样的知识，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都要主动的去接纳它，这样才可以让你把这件事情做得够专。而不是我张开一张嘴然后我随便的说，打开话筒这就是我的话语权了，完全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知道刚才我在我们的一直播上看到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非常的熟悉啊，熟悉到让我觉得是不是小编可以把他屏蔽掉呢？这个人叫袁伟啊。袁伟又是你好吗？你没有来直播间你就彻底消失好吗？不要在我们的网络上让我再看到你的名字好吗？袁伟刚才说了一句话，他说准备充分才能内心笃定。但是这个是对陈玉老师刚才讲的他自己的这一段这个经历给了一个总结，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放注到很多的环境里。 对， 任何事情准备充分，你才可能去面对各种各样突发的状况能有个好的应对。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在直播间聊的就是关于逆商的话题。我们想告诉各位，逆商是职场成功的标配，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因为刚才通过陈玉老师对我们的这个话题的一个梳理，包括他自己的一个小坑的这么一个回忆啊，我们都可以看到逆商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千万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还有一个大大的坑在等着各位跟陈玉老师来分享。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

期告诉我说，我们有一次直播，那是陈宇老师第二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他说其实那个时候他正处在那个大坑里，就是需要他面临非常大的一个困境的时候，我隐隐约约想起来，是不是当时我们聊到一个话题的时候，陈宇老师还眼泛泪光，是不是当时那个东西那个点已经触到了您的那个逆境的时候了？ 对，你不小心这个一戳即中，然后我给划过了， 就今天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说了是吗？ 你太狠了。 就来此刻有琴声。大家好，这里是艺术人生，我是朱军儿。所以那您今天介不介意拿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不介意。我所有的坑都不介意，然后这个如果能让更多的人知道，那我觉得那也算有价值吧。 大气讲究，你看我这个人就不行，就是别人欠我五毛钱，我跟你说我都记仇，就没有那样的胸怀。所以当时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了？ 是公司差点完蛋。 啊，就是您现在做的这家公司。 对、 嗯、 对对，创业人最害怕的是什么？ 嗯， 就是合伙人出问题。 嗯 啊，我遇到了有问题的合伙人， 嗯， 而且呢，把公司几乎是置于死地吧， 嗯， 然后财务上出问题了。 他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是没有意识，就这方面的能力很差。 嗯，不是，是有意。整整这件事情，这个坑，它的周期是81天。 哦，您都算得这么准。 对，我无意当中的就是从我知道这件事情那一天开始算起， 嗯， 一直到最后我认为拿回相关的法律文件结束为止，那个可以作为我可以画上句号了， 嗯， 否则会消耗我太大的心力。 嗯， 整整81天。 嗯 啊， 81天。 对， 就是身处逆境当中。 嗯，一片黑暗。 就是当时是他是唯一的合伙人吗？ 不是。 但是就是虽然不是唯一的合伙人，但是他 是全职的。 他是全职，他把这件事情置整个公司于死地。 对， 嗯， 是的。 我其实是特别想知道他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让你们知道了这件事情，然后您是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的。 嗯，事情的起因是他离开。 嗯， 之后呢，在做年底财务核查的时候，发现有这个职务侵占，然后而且数额巨大，对于一个创业公司来讲的话，那是致命的。 嗯 啊，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解决。 嗯， 直到我把全部的这个款能够追回。 嗯， 把相关的一些法律的纠纷，然后全部处理完。 嗯， 在众多的这个意想不到的友人的支持下， 嗯， 然后把它处理完了。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最黑暗的时期是15天。 嗯， 这15天我不知道路在哪里。 就是从一开始听到这个事儿， 对， 嗯， 对， 我想问一下，当时您是在什么环境里知道这个事儿的？ 就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一天， 嗯， 然后说，公司开不下去了，你把它关了吧， 就完全猝不及防， 对。 嗯， 是这样。 然后您当时就是说要追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那边就给您做了一个信息的反馈。 也不是，他直接走了。直接走了。 那挂了电话之后，您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我继续去，我心底里其实真正爬出这个坑的这个支撑的地方，就在于一条，就是，我认为公司不至于。靠的是一种直觉，可能这个太悬了，但是真的是觉得应该不至于， 就是一种信念。说白了其实就是一种信念。 对， 他并不夸大，他就是觉得我命不该此，对吧？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创业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 对， 我们在市场当中是有契合点的， 对， 我怎么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波折就断了我公司的后路了？ 对， 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就是一种信念。 对， 嗯， 是这样。 所以您当时挂了电话之后，是有没有想到做的第一件事情 第一个反应是要去做什么，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的话，我是迅速进入到这个解决问题的状态，但是我试了无数种办法，当时最难的时候几乎就是所有的出路都没有了，这个资金链也断了，什么啥啥啥的，就是一片狼藉吧，可以这么说。 哭了吗当时？ 半夜哭，白天不能哭，白天照样该干嘛干嘛。 就是接到他这个电话也没有， 不是接到电话，就是直接告诉我。 也没有去质问他，也没有去做一些跟他有一些正面的交锋。 没有啊，这个只是问了一下他为什么就是说背着离开，对，但当时并不知道财务的问题，所以呢，他是两个阶段，就一开始我认为掉进了一个坑，好像是这个自己创业一看啥都不行，然后连合伙人都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了， 怀疑自己了， 怀疑自己，然后再往下的话，发现有非常大的财务问题的时候，这个就性质就变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由于他渎职产生了一些员工的这个问题，所以所有的问题就是，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你认为是跌到谷底，其实谷底下面还有十八层地狱的感觉。 对所以那十五天是特别难熬，白天还要这个故作镇静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 因为你是公司的 leader， 但是晚上回到家的时候，你会放下所有的枷锁包袱和所谓的伪装，你还原一个更真实的女人， 要不然就疯了。 就回到家的时候有没有跟先生去发泄一下自己的这些情绪？ 不能发泄，因为他让我别干了。 他会这样的去 对，他说你那个吃饱了撑的，你赶紧回学校吧。像你这样的做一个高级的研究人员多好啊，生活又安逸，然后又体面，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然后的话我说不行，就是不行。然后这个最后的话，那段时间我们俩是分居的，我抱着被子我去别的屋，自己很主动的，别讨人嫌。 就是你怕这种情绪被他分担了之后反而成了你的羁绊了？ 也不是羁绊，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力量，就是我每一天的力气我都要持续到下一天，所以的话我肯定一般的这个气力我是不能消耗的。 天哪，我都能想象你那个阶段是怎么过的。就是您现在在形容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原来还在想白天我可以去所谓的死扛，但是晚上回到家我至少可以跟我的先生我的爱人，我放下这些东西，我哪怕撒个娇痛哭一场去宣泄一些这种情绪，但是您当时的环境都不允许。先生其实是另外一种心疼方式。 对呀， 他想让你过得更安逸。 对呀， 你何苦为之呢？他是这种心态。 对啊，对啊，包括家人都是一样的，都不理解为什么那个时候你本可以放弃，但是我就觉得不行，就是这个我如果结束这件事情也绝不在这个时候，只是这一种想法，然后总觉得还会有转机，结果十五天之后我就看到了希望。 就是整整十五天， 那十五天就是完全是黎明前的黑暗。然后每天大概睡两三个小时，半夜会哭醒，每天是那样。然后第二天化好妆， 穿的精致的， 像你说的 小妆容 来上你的节目， 然后被我不小心还戳了一下，你说 对， 你说这朱军有多讨厌？所以我现在就是可能刚才大家透过镜头没有看得很仔细，就即便是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已经从那个人生低谷当中已经完全的走出来了，但是陈玉老师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动容，就是我可以想象，就是一个女人面对那样的情况的时候，尤其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变故，是需要你在里在外都要扛的时候有多难。 其实那个时候包括现在，现在我可以很任性的这个因为自己是女人想哭哭想笑笑，但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忘记性别的。因为不会有人因为你是女人而这个轻饶了你，或者说给你一线生机，或者简单的这样，因为创业的的确确是要靠实力，要靠你的能力，靠产品来说话来生存的，不会因为你的性别就给你网开一面了。 对，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为什么用到一个信念，我就突然想到就是美国海军上将叫斯托克戴尔，他呢是在有一段时间到现在也是被美国民众视为是英雄，因为他在战俘营里面待了八年，在这个八年过程当中呢，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这种领导的这种能力和这个战俘营的一些高层去做接洽，不断的在给战俘争取各种各样的优待， 争取各种各样的机会，一直到真正的曙光来临，他们走出了这个战俘营。就是在事后呢，有一个特别知名的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就问他说，当时是靠什么样的东西支撑着你在那段时间，因为他在战俘营受尽了各种虐待，说什么支撑着你，他说是一种信念。嗯，他说那这个信念应该你会不断的去告诉周围其他的人，但是还是有的人没活着出来。你觉得那些没有活着出来的人是为什么没有走到最后？你知道他给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他说因为那些人都是乐观主义者。 嗯， 你知道当时这个记者就懵了。 嗯， 这将军您确定没说错吗？怎么乐观的人还会这样？因为他当时就这个海军上将就给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说法，他说因为乐观的人他会想着比如说复活节要到了我就可以出去了， 嗯， 复活节过了之后感恩节到了我就可以出去了， 嗯， 他一直在盼着这个出去的这件事情，他觉得他肯定可以出去，但是他没有想到周围的这个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你出去，他只是靠一种天然的一种乐趣， 对， 或者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东西去认为虚幻的东西。 嗯， 后来呢他就发现复活节也没有出去，感恩节也没有出去，他慢慢的在自己的构建的这种幻城里面幻灭， 嗯， 最终是在抑郁当中死去的。 对， 后来呢这个将军就给出了一个总结，说信念和原则是两回事儿， 是 信念它可以支撑你， 嗯， 是支撑着你去把一些问题去解决掉，就像您刚才经历的人生低谷，因为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关掉公司，我就必须要去解决问题， 对， 这个叫信念。 对， 那原则呢就是你要学会去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底线， 嗯， 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如果这两点你做不好的话，它是没有办法支撑你把任何事情处理得很好的， 嗯， 尤其是在人生的逆境当中。 对， 所以刚才陈玉老师跟我们分享的这段经历，我觉得不管是刚才之前的小坑还是您刚才讲的这个大坑，对于所有的青年朋友来说都是很有益的。我们要怎么去理解你的这个困境？那不管你身处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你有没有一个信念去支撑着自己？我觉得这点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也特别想问一下，此刻正在一直播围观我们的年龄大了，是不是？手机屏幕居然这么小，3.6还是3.0？3.0万啊！有一位朋友，哎。我其实特别不愿意念这位朋友的名字，但是他的发言还确实蛮精彩的，说为陈老师打 call。 哦， 网友现在都知道了，就我不愿意念的名字一定是我们节目的出品人。包括刚才我也听您在讲的这段时间，看到有网友就瞬间飘过去了，他说，嗯，没有想到就是看着这么乐观的陈玉老师经历过这么大的一个这个重创，所以呢他们也想在这个地方为您鼓掌啊，说也希望陈玉老师能多来我们的节目。 谢谢。 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它，其实一种信念的支撑就是你的一种逆商的能力。 嗯， 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再回头想一想，所谓的逆境它一定就不是一件坏事情。那您现在跟青年朋友在一起做一些这个互动的时候，你会发现青年朋友对这个事情他们容易理解吗？ 我觉得您刚才讲的那个关于那个海军的 海军上将 的，嗯，他的那个故事呢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 嗯， 所谓的这个逆商啊不是盲目乐观， 嗯， 而是一定有更加精准更加有效的一些解决办法， 嗯， 才能促成你的逆商的提高。 没错 啊，绝对不是说哎我傻乐啊 IQ 似的啊，今儿我这个坑一定会跳出来。 嗯， 错了，就像我这个那个大坑怎么跳出来的，其实就是恶补各种我当时做 CEO 没有这个履行的一些职责， 嗯， 之所以出现那样的问题我是有责任的。 嗯， 就是我没有履行的职责我就把它恶补，该有的知识我需要补充的我也要把它补充，并且要迅速的掌握，而且要用掌握了这个技术， 嗯， 然后去解决公司的这个问题， 嗯， 才能爬得上来。所以对年轻人来讲，别听故事， 嗯， 听技术， 嗯，技术这点很重要。 逆商里边是有技术含量的， 对， 那个技术含量是对自己已有的技能的一个综合的梳理， 嗯， 和综合运用， 这点太重要了。就像刚才您说的自己这段经历的时候，我又想到像刘晓庆， 嗯， 中国当时非常顶尖的一线的女明星，可能现在90后都不是特别熟悉她了。那她当时也是因为公司 出了一些问题，身陷囹圄。 嗯， 那个时候呢，他是一夜之间白了头。可是呢，他通过短短几天的调整之后，他就觉得就像您的那种信念一样，不应该这样。我堂堂正正，我怎么可能出这样的问题？我不应该折在这个地方。 嗯， 就像您想的那样，我就是有问题，我要出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对， 我去坦然的去面对所有的一切。 对， 所以当时他调整了自己几天之后，他冷静下来，就写了一些书面的东西。他去理了一二三四的顺序，让他的律师分别去找哪些朋友，帮他去打理哪些事情，去解决哪些问题。后来呢，就是靠这样的一种方式支撑着他走过，因为他在那个环境里，他有信念。 嗯， 我每天都要得到一些东西的反馈，支撑着我在这个环境当中度过每一天。 对， 所以他也是靠这种信念，最终支撑着自己走出了那个人生最大的那个逆境当中， 嗯， 从那里面走出来。所以刚才您也说了，给年轻人我们不要去听故事，而是听技巧。 对， 那您觉得这个逆境低的人一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好的结果？ 逆境低的人的话，就是 逆商低， 逆商啊， 对， 逆商低的人的话，最坏的结果就是就地摔倒，再也爬不起来了嘛。 嗯， 而且的话要永远以此抱怨。 嗯， 要满世界的跟祥林嫂一样去说嘛。 嗯， 那有那个精力有那个力气的话，那你还不如面对它，能解决一点是一点。 嗯， 而且所有的这个坑理论上讲都是能爬上来的。 嗯， 只不过就是爬的时间的长短， 嗯， 和你的损耗的大与小。 嗯， 如果爬得快，这个爬得好， 嗯， 那它就会成为你的这个，你就带着宝贝出来了嘛。 对 啊，如果说爬得慢， 嗯， 啊，爬的那个，但至少爬的这个姿势不太好看， 嗯， 但至少的话，你的心态上不会处于一个失败者 loser 的这种， 没错， 这种境地， 对， 嗯， 所以其实就是逆商，它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考验你职场能力的一个机会， 它就是一个标配， 它就是一个标配， 对， 就是现在 可能没有， 没错， 嗯， 就是你要如果把这个事儿能处理好呢，它就是一个你的一个筹码， 对， 如果处理不好，它可能真的就击垮你。 对， 您知道我是特别爱拿项羽说事儿，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项羽，一代霸王在我手上，每次讲负面典型的时候就拿项羽说事儿。但是确实是他可以影射到，我们就老说嘛，历史是一面镜子，项羽就是特别典型的逆商不高的人。 嗯， 他一般会有一个什么样不好的带来不好的结果，他是特别典型的，因为兵败然后自刎乌江。 嗯， 他就觉得这个无言以对江东父老，其实就是后世像杜牧，他当时就写了一首诗，其实就是说这个项羽的，就是兵败胜败乃兵家常事。 嗯， 包羞忍耻是男儿。 嗯， 就是你不管经历了，你就比如说韩信胯下之辱，我在那一刻我就要这么去做，我才方能成我未来的天地之大器。 对， 但是他那一刻他就忍不了这个事儿， 对， 那他就自己把自己命给绝了。 对， 他就没有办法去做到一个男儿真正能屈能伸。 对， 所以我经常也拿这个例子去开导我的先生，你就认输吧。你在家里面你就我为大就怎么了。能屈能伸 太欺负人，偷换概念。 所以我觉得就是逆商它是一个真的是职场当中的一个标配。 其实这个逆商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这两天看到的一个公众号的文章， 嗯， 叫做无耻的活着。 啊，哦，无耻的活着 啊！其实 怎么讲呢？ 就是在你没有爬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像韩信啊，你没有足够的机会站起来的时候，那你只能是先蹲着。 对 啊，先蹲着的话，那蹲着男儿蹲着，爬着跪着活，那就是很无耻啊！在一般人看来，那又怎样？ 嗯， 因为你的目标不是形成一个常态，就是我跪着活，而是我为了站着活，为了站起来的那一天嘛。 没错，因为他是特别的就是明白自己要什么的人。 对， 就是我如果想要达成我那个目的，我不能在这么一个闹市上被这么一个屠夫羞辱。 嗯， 他完全可以拿起他自己的手里那把剑， 对， 然后去一剑就可以结束了他的命，但是他没有那么做。 对， 他就接受了这个胯下之辱。 嗯， 他特别明确自己要什么。 嗯， 这个就是影射到我们职场，你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愿景，所以你才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接受他给你带来的一切的逆境。 对， 嗯， 对。 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很多啊，陈玉老师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不妨就来说一说，如果要给大家支招的话，您觉得面对逆境的时候怎么样来提高或者提升我们的逆商？ 第一条， 嗯， 就是 能不碰到逆商，能不碰逆商就别碰逆商。 对，这个就是是我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 对 啊，谁都不愿意经历困境。 对，对，人生还是乐一点好一些，啊，别太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控制情绪。遇到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未必是坑。控制住情绪的话，也许它就是一条平坦的大道。第三就是集中精力去面对事情，不要去背对着这件事儿。就是出现了这种不愉快，就是集中精力去解决它。当你专注于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的情绪也就会很好控制了。其实就这三条。 对，我觉得这三条就是把我们整个这期节目当中您讲的经历，包括我们讲到的一些范例，给大家做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梳理。那这一点呢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人生不可避免要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可以把它看得很大，你也可以用你的能力和你处理的方式把它做得很小。 对， 大而化之， 对， 小而化之。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今天陈玉老师跟我们分享如此宝贵的经验。我也想用这个知乎上一位网友的这种回答方式来给大家提一些我们职场有高招个人的建议。怎么来培养逆商，提高逆商呢？知乎的网友是这么解释的：痛苦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你赋予它真正的意义，才显示了你逆商的高度。就是这种东西怎么可以称之为痛苦呢？也许你觉得痛的，别人不觉得它是痛。所以这个是你要赋予它意义。你只要正视它了，你才真正提高你的逆商了。所以这个是这个网友给出的一个我们的解释。那我们也特别想告诉大家，除了情商和智商，也要注重的就是逆商的培养和锻炼。 对， 它一定是你职场成功的一个标配。 标配。 那最后我想问一下这个陈玉老师，因为您现在也是创业型的公司，在公司当中您会注重逆商高的、情商高的还是智商高的员工？这三类您更欣赏哪一种？ 我会注重能力稳定的员工。我更看重这个啊，就是能力稳定的员工。 就是也不要去在意逆商高还是情商高。你只要不管是什么事情给我表现的是四平八稳的，让这个公司可以安心，让我们可以安心，团队安心就可以了。 我们能够迅速的组建团队，合作的能力很强的话，去解决这个问题就行。因为我们目前创业型的公司其实对人才的选择的余地不大。所以稳定是很重要的。上蹿下跳的没精力。 很真诚。我觉得陈玉老师最后说的这点也很真诚，也适用于我们职场当中的年轻人。就是我们在一个环境当中想要更好的历练自己，首先你要有一颗稳定的心。你这样才会给自己职场带来无限的可能。 对， 那今天最后呢，我们也真诚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不管你是职场新人还是已经打拼了很久，勇敢的去迎接这个生活给你带来的所有的困境，去正视这种逆境的挑战。 对， 然后去正视自己的逆商的能力，相信你战胜它，然后去锻炼它、历练它，经历过这一段之后一定会站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我们作为过来人给大家的一些这个建议啊。 是的， 当然啊，如果说在人生当中我们有能力去把所有的问题都处理的，你没有机会去锻炼你的逆商，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所向。 那也是完美的。 对，完美的人生。那接下来我下了节目，我就准备去找一找这个坑，然后去跳一跳坑，锻炼一下自己的逆商能力。因为我也觉得这是确实是职场成功的标配，我也愿意去修炼自己这方面的修为。我们再次感谢陈玉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我们本周的职场有高招。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见。 周末愉快。